哎，你好。 哎呀，真的是好好想吃呀、啊，那个画面感极强。 整个大市场就是大排档， 嗯， 是吧？啤酒，那个烟火味十足。 嗯， 不过今年去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的价格。咱们得说的这个价格，就是说，我觉得是规范了。 哦，规范、啊。 对，就是基本上每家的那个、哦、这个加工费差不多， 那就 不会差太远、嗯。 我们经常因为因特奈特这么的发达、 嗯， 我们经常是看到那些香饭呀、啊 嗯， 底下放了好几个洞。 嗯， 你选好之后呢，哎，一交换，希望不要有这样的这个、 啊、 这样的不好的这个。啊、嗯， 对， 出来，我们觉得特别哎，讨厌这种事情，对吧？ 以前也确实是有、嗯， 确实是有的，对。 但是这次我去，我觉得还好， 是吧？ 就是价格也比较算是公道吧， 嗯、 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这样， 嗯、 所以你不会觉得太。 我个人建议哈，就是因为我们老去那些餐厅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屏幕吗？ 嗯、 后厨的操作间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嗯， 有些餐厅是这样的， 对、 嗯，它是实时的、嗯。我觉得这些市场应该就是各处的摄像头。大屏幕放上，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贵可以，但是一定要性价比 是， 就是实打实的。 他们现在也有一些餐厅是开放式厨房， 那就行了，就行。 哦、 对 对, 对，大家也要去地上感受一下这个当地民众的烟火气息， 嗯，没错， 特别爽，特别爽，那就是大夜市。 而且你可以装自己是当地人，还可以便宜一点。 真的吗？那怎么 对？但是口音不对 呀、 啊。口音虽然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三亚真是很多外地人，没关系的。 你整东北话， 这个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就是感觉是我很了解你这个市场的价格。你不要那个 啊 糊弄我啊！ 哎呀，老妹儿，你这个不对啊，这个价钱，我在那个东头那边已经看过了， 三家也差不多了。 是你这不对，你这肯定是给我高了，你那个看着办吧，你再、嗯、要不然再给我点。 然后那个微信过来，又是这个人啊，你去注意啊。 对 反正到了一个地方呢， 嗯， 得贴贴地气儿的部分啊、 嗯， 接地气就是海， 是 三亚亚龙湾的海，我告诉大家，负责任告诉大家，非常好， 嗯 啊，超级美。 我跟你讲啊， 嗯、 那个沙子。海的颜色， 嗯，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可以浮潜吗？ 那太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想 看 到很多的话，还得去一个 远 的地方。 深海， 对。但是海水的颜色、沙滩的质量，是我觉得一样的。你觉得 不输不输 不输任何所有的地方， 嗯、 对吧、 嗯？就是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去一个国外或怎么怎么样，但其实真的三亚不输。它的这个海水的水质还是不错 的, 的， 而且那个很。干净，我现在觉得真 的 很干净。 负责任 的 说，很好。 对， 对 而且白沙滩也挺细软的， 这两年治理的也比较好。 对，我真的是觉得去到那儿以后，你没有觉得说我 在国内 啊？对，就它真的很漂亮。 嗯，而且你沙滩上不是有私人沙滩，还有公共沙滩。 对，公共沙滩。 我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住的酒店会有自己私人的区域哈。那个你可以感受一下，你也可以去很多人去的沙滩感受一下，那个当地的感觉。 那个海月广场， 对对对， 我没有觉得那个广场好像有多不干净或怎么样， 对啊对啊，挺好玩的， 虽然很多人都市民都在那儿， 是的 啊， 但是也很干净，真的是特别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哎对对对对 对，那还是挺好的哈。 嗯， 他就是有时候我们说是什么一个城市第一海水浴场啊， 对呀、 啊。第二海水浴场会觉得人员很复杂，人很多， 然后就 下饺子 水脏或者什么。 没有，其实他们当地人也真的是很注意保护，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区域。 没错、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也是给大家就是改变一下这样的观念啊， 嗯、 不要觉得就好像我国的那个三亚就比其他东南亚海岛差到哪儿， 真没 并没有。 很多的朋友说就是你现在拍照嘛， 嗯、 比如说到岛这个在夕阳西下站在一个石头上拍照、 嗯、 周围其实好多老外的身影、 嗯、 你拍一张照片说这哪里啊哪里都行 对, 对你说哪儿都行 所有海滩都可以 对 是的 所以说都是一样大家一定对海南省、嗯、三亚这片海域的状况放心 是的但是不要找那个带有什么刻字的石头拍照啊 也有 那一下就看着了、 嗯、去大刻字天涯海角去拍照人很多的 对、 嗯、 天涯海角人真的不是一般的 超级多的景区我的天那一天的吞吐量厉害 天涯海角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是慕名啊我要到 这名而去的 尽头了 对 都是为了那个天涯海角那首歌 真的天涯海角 来 对 其实进场的时候那个大道那挺长的那段路、 嗯、 是挺好看的 挺漂亮的 对啊但是无奈人太多、 嗯、 什么时候人少一点呢其实各个季节都是人、 很难说人少的时候、 嗯、 但是就是如果在大家这个时间、嗯、就是如果你自己可以调配的话你可以早一点去 啊，就是入场的时候 对入场的时候稍微早一点去、 嗯、 然后等人流上来的时候你出来就可以了 好的 嗯 嗯，多早啊大概你就七点八点 七点半左右吧 就开门了他们 他倒不开门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早点在旁边看因为他海岸线只是那么沿着的 okay,、哎，你刚才说那个巨齿鲨呀，李冰冰演的那个电影， 对对 对， 有一幕呢是那个鲨鱼哗来到海南的那个岛、啊，是不是？这个岛屿是就是海水浴场，就是你说那个公共区域是不是？ 对，而且他那个当年去了，就是说他当时在这儿拍摄的时候，真的是。